像是美国的尼海夏院长，他就用大青龙汤，他就会麻黄只用三钱，就是他用0.1的剂量的那结构，麻黄用三钱，然后他就会杏仁跟麻黄一样多，因为他认为说杏仁跟麻黄一样多，刚好可以补充那个麻黄移动的这个心阳啊，怎么样的？然后，那他的麻黄用三钱的大青龙汤呢？其实那个大青龙汤的结构上会比较像是治疗 SARS 的大青龙，就是比较不像是治这个麻黄包白虎的大青龙啊，就是可能他的对治的主症会微微有一点不一样。而尼海夏院长呢，他对大青龙汤有一个说法啊，就是他说如果是一个人比较虚，不能耐受这么多的麻黄的话，他是用三味药来代替麻黄。他用的三味药是金芥、防风、扶贫啊。那我看他用这，他在网络上写是用这三味药来代替，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是金芥这味药，同学会不会写？不会啊。这个金芥呢，它是一味把血液中的风邪逼出来的药，那防风呢是一个把肉里面的风邪逼出来的药，那扶贫呢是一个在人体的最表层开汗孔让汗流出来的药，也就是麻黄它从里面穿到外面的这个力道，对不对？它金芥做血分那一段，然后呢防风做肉里面那一段，扶贫开皮肤表面那一段，那这样子三段来开其实会比较安全啊，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很好，就是很让人尊敬的思考方式。那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就是大青龙汤的主结构啊。那如果它是闷到肺的话，像 SARS 的话啊，有时候会用到的。那之后呢，有一个让人理解上面比较辛苦的第八条，这个第八条是一个临床上比较少见到的大青龙汤症。那这个啊，它上面写说太阳中风，脉浮缓，身不疼，到这里听起来好像是桂枝汤症，对不对？它是中风嘛。可是呢，中风也有轻跟重，就是如果你原来是一个桂枝汤症的中风，风伤胃，对不对？那这个风邪它可能还是有一些量的差距，当这个风邪的量太大太大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跟桂枝汤症不太一样的感觉，就是本来啊桂枝汤症的人他的身体不一定会有那么重的感觉，可是当混到你的胃气里面的那个风邪的量大到一个超过极限的时候呢，这个人身体会多出一个身体感叫做身不疼，因为是其实身不疼就已经在标示说进来的那个邪气不见得是寒邪，当然也有一派的人是说寒邪已经弥漫到全部都塞住了也就不会疼了，那是另外一派的说法。因为同学要记得，就是以宋本来讲他是写太阳伤寒脉浮缓，所以还是有个寒邪在这边，那我们看桂林本的话就是风邪，所以身不会疼，但重它就只是重，就是个风邪的量啊压到什么境界啊，压到好像有鬼来压床的感觉啊，就是有这么大的量就会有这样的身体感。然后乍有侵蚀无少阴症，这个其实啊《伤寒论》里面有很多很多症都会身体重的啊，什么针重不能转侧啦，什么什么，所以要拿身体重当做一个标示点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跟很多其他的症都挂到，你说真武汤症会不会身体重，那也很重啊啊，那所以他要如何让我们察觉出来他并不是那些其他的身重呢？那我想他的这个乍有侵蚀是一个不错的标示方法。怎么讲呢？就是首先你要用大青龙汤，它一定这个风邪呢还在表层，对不对？至少还在太阳区块。如果已经是什么少阴病，你用大青龙汤就会死人了，对不对？那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风邪在表层，然后这个风邪呢在你的表层很多很多，一 般呢，我说这个病啊很少遇到，是为什么？因为一般如果你的太阳区块已经塞满了高密度的风邪啊，以我们这样放眼望去茫茫人海啊，一般台湾人的体质直接就踏破楼板摔到少阴去了啦，就是不太会在太阳能够撑得住啊，就是我们的太阳就是膀胱跟肾的这个脏腑关系啊，就是不一定太阳有那么坚牢啊，我们的太阳不一定有那么稳，大家都气很虚哦，南方人。但是如果果真有一个人他的太阳很强很强，撑得住呢，就他真的没有掉到少阴去，那他就会体会到一种身重乍有轻实的感觉。就是说当你的太阳够强，那么多的风邪来你都挡住，不让它掉进里层，不让它摔到少阴去，那这个人的风邪，他不是这个人的原抗病能力哦，其实是有一个力道的。那在我们人的元气跟病邪都不是那么稳定的东西，都是流动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人的身体呢跟病邪在相抗的时候，就像是你看那个拔河比赛势均力敌还没有分出胜负的那个状况，有的时候向边拔一点，有时候向边拔一点，对不对？这个比手腕也是一样嘛。但就是当我们的身体比较赢的时候啊，这个人就会感觉到什么，身体比较轻一点的，然后很快又被对方搬回来，就是那样的一种身体感。就好像现在看那种什么连续剧还是武打片哦，像前阵子有一个叫什么十面埋伏的很难看的电影，那什么章子怡啊，就什么中了很多飞刀早就该死了嘛，动不动爬起来讲两句话打一下再打下去，对不对？再爬起来，就是那种死不干净这种感觉啊，就是那种我小时候看那个民国六十几年的家庭伦理剧啊，什么妈妈在临终的时候也是跟女儿交代一些事情，然后讲又可以讲几句话，然后再倒下去，然后再死，对不对？就是那种动作，就是你明明身体，如果你的身重是一点轻的时候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赶快注意一下他脉是不是已经沉掉，就是已经掉到少阴去了。但是偶尔还有轻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脉就是一直维持在浮缓的状态，他的那个病气就一直没有掉到少阴去，但是量很大，所以呢他就要用大青龙，不是主之哦，是发之，就是大青龙汤本来的力道呢是要发挥在这个内含包外含包内火的状态的。那这个发之就是说，如果你用大青龙汤呢去把这一团邪气，因为这团胃气受邪的这个邪气的重量很大，所以呢你要用那么大力道的汤去把它推出去，那这大青龙汤寒热药都有，所以它推出去的时候你的身体的感觉不会太偏寒或者太偏热。最重要的是大青龙汤有这股力道很稳的把这个邪气推出去啊，所以就是发之。那这是一种解释方法。那也有人呢是把这一条啊跟这个像大陆的刘度周先生还有几位，就是他们是把这一条跟那个杂病里面的另外一条合看，因为杂病里面呢是拿大青龙汤跟小青龙汤在治溢饮的，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多余的这个水分啊满出来流到手脚四肢啊，叫做溢饮。就是如果你这个人的水气啊水邪呢散到你的手臂，可能你这个人的手臂就觉得哇又酸又重很难过，里面都是痰，那就要用大青龙汤来发这个。因为麻黄系的药在去水方面有它独到的功能，就是我们现在在治感冒，所以从这个层面在观察麻黄，你等到治水肿的时候，麻黄有另外一个领域可以开发的哦。那就是用大青龙汤这大青龙去治这个溢饮，就是手臂特别酸痛特别重。所以也有人会说，既然这个大青龙这个麻黄剂啊对于这个治水这么有用啊，因为龙是水神嘛，对不对？对于治水这么有用，那会不会啊其实这个人他会身体那么重，是因为他的这个伤风里面夹着湿，所以他是被湿气压得动弹不得的。那这个病机我们也不能否定，因为如果你是被湿气压得身体重动弹不得的话，一样是大青龙汤发之啊，所以理路也是通的。所以这两种解法呢我们都可以接受。那另外一种解法是说前面一条已经说了大青龙汤是烦躁生疼烦躁什么什么，那这边有讲说生不疼，那疼我们不要算好了，但是呢无汗啦烦躁都要有，这样就可以辨认得出他的大青龙汤症啊。那这个说法我向大家坦诚，这一条第八条的大青龙汤症我还没有遇到过 所以我不太能够知道哪一家的说法是绝对的对，所以我只能够这么粗糙笼统的把三派的说法都跟同学讲，那看我们将来谁能够有幸遇到啊，好不好？那等到遇到的时候，说不定那个人去找法师了，他说鬼压床啊。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大青龙汤的理解啊，我们大概就是理解到这样。那接下来一点短短的时间呢，我们要把小青龙汤做一个开头，因为呢小青龙汤的主结构啊，我们要跟大青龙汤做比对才会比较容易理解。那这个小青龙汤啊，因为我们现在条文我先不细讲，因为条文我们等到下一堂课，等到教本草药味跟条文我们一起来讲啊。小青龙汤我们先这样子来想，我们说同气相求嘛，对不对？寒气，小青龙说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我们一般伤寒论讲到心下都是指胃，对不对？只有这个地方的心下不是胃，是指肺里面啊，就是只有这个地方的心下不能说是胃，因为如果是胃里面有水气的话，那是苓桂煮甘汤哦，不是小青龙汤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心下呢不算是胃里面，它就是讲的是这个人啊，常年因为他体质的关系，所以他的肺里面呢都积着一点死水。那也有人说小青龙那个水不是肺里面的积水，是渗出物，就是什么渗出性热膜炎那个渗出物，因为小青龙汤的确对那种渗出物的那种病很有效，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身体里面有死水啊，就是没有用的水放在那边。那寒邪进到身体，穿过我们的皮表，穿过我们的肺的时候，一般如果他肺里面没有堆着这些水邪的话，他可能他就继续往血脉，继续往骨头去钻，对不对？他去找他的同类，他好居住的地方。可是如果他在钻过肺的时候就看到，哎，有游泳池，哎，观光圣地呢，大家赶快来玩耍，那就全部都聚在肺里面了。所以当你的肺里面有跟这个寒气同类的东西的时候，往往呢这些寒气呢就全部都聚到你的肺里面，所以你的那个肺的那一肺里面的那一滩死水呢就变成塞满邪气的水，那最后你的肺就再也受不了了。原来死水放在里面大家装不知道，装死没事啊，就像我家里面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死水我都放着装没事啊。那这个肺受不了了，然后就开始狂咳嗽了。而通常呢小青龙汤越有效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肺里面的这个死水越多，那他的邪气就越会全部都凝聚在肺，那这个人咳嗽就会咳嗽得非常的猛烈，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小青龙汤就特别好用。但如果这个人的肺里面水气只有一点点，那他还有病毒，觉得这个地方游泳池太小，要去找别的地方玩，那小青龙汤就不会太有用啊，就是这样子，你要水气够多才行。那基本上啊，小青龙汤是某一种体质的人特别会有的啦，那我们下次会讲，就是某一种水毒型体质的人感冒特别会变成小青龙汤症，所以之后我再来讲怎么预防这个小青龙汤症。但是呢一旦有了小青龙汤症出来了，那这人就会狂咳嗽，或者是咳到你就是平躺下来会咳得更凶啊。那这个狂咳嗽的那个咳法，它一定是什么样的？它一定是比较有稀痰的，因为你的肺里面是死水嘛，对不对？然后遇到了病邪，它开始变成稀稀的痰，然后身体还要排掉，所以你咳的时候大概会有那种白透明的痰，或者是白泡泡痰，或者是鼻涕，然后咳出来那个痰吐到水里面很快就会化掉，因为它跟水还很接近，然后你咳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个呵呵那种声音，你知道。那像那个麻杏干石汤那个肺干干的咳嗽，咳起来就像吉娃娃在叫一样啊，那个就是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就是小青龙汤症的咳嗽就咳得稀里呼噜的啦啊，就是那个痰饮很多，所以这是一个辨证点啊。那另外就是，那如果你说小青龙汤如果带黄痰怎么办？那没关系啊，小青龙汤可以加石膏啦啊，就是因为它主要是这个水邪为病，那万一是热水还是水邪啊，对不对？治法差不多，只是要清热而已嘛。那这个地方是对于小青龙汤症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那 那我要跟同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用小青龙汤的时候啊，一定要首先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小青龙汤跟前面的桂枝、麻黄、葛根、大青龙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征。那这个非常不同的特征，同学看这个方剂啊，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首先是小青龙汤是因应着很多不同的情况而有加减法的嘛，那它在很多情况是轻轻松松麻黄就可以拔掉不要的，就是没有麻黄的小青龙汤一样是小青龙汤，也就是小青龙汤可以把有些药味都可以换掉，可以换掉就不是它的主轴药味嘛，对不对？所以呢，半夏也可以拔掉，然后麻黄也可以拔掉，就是不换掉的药是桂枝、甘草、芍药、细辛、干姜、五味子，就是这个桂枝、芍药、甘草、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个才是小青龙汤的主轴结构。就像如果像这个变形金刚，你拆小青龙还觉得不好玩，你去拆小柴胡看看，小柴胡啊，那个变化加减变化法，你把它拔掉，最后剩下什么？柴胡跟甘草。就小柴胡拆到只剩骨架的时候，只有两味药，其他全部都是外挂的啊。那小青龙汤呢？它的主轴结构呢是桂枝、芍药、甘草。那我们知道，桂枝、芍药、甘草，其实甘草放三两啊，比桂枝汤、麻黄汤都多哈。三两甘草其实它在跟干姜还会产生那个甘草干姜汤结构出来了，就是那桂枝、芍药、甘草，我们知道桂枝、芍药从动脉运行到静脉，由甘草为它定出一个中轴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个运行本身是能够驱赶病邪的，对不对？它对病邪是有一种排斥力的嘛。我们说肉桂的树方圆多少公尺之内长不出其他的树、哦、根本是隔空发劲，对不对？所以它的驱邪的动力在它的桂枝这味药里面就具足了、哦、麻黄是可以不必的。那麻黄不必，它是不是就不一定要发汗的意思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汤里面没有姜枣。同学要知道啊，学桂枝汤那个基础，同学记不记得桂枝芍药如果没有姜枣来入阴出味，桂枝汤也不能发汗啊，对不对？桂枝汤的发汗是建立在有姜把桂枝的力道再排出去的，对不对？所以没有姜枣代表这个药根本不走营味。那不走营味的话，就不没有麻黄，所以麻黄汤的发汗路径就没有了。不走营味，那桂枝汤的发汗路径也没有了，对不对？同学有没有看到？那这两个发汗的路都没有了，那你再看第三件事，就是它的喝法。它煮成三碗，然后呢就每次喝一碗，一天喝三碗。哎，前面所有的发汗剂都写说如果喝了一碗汗出了就千万不要喝第二碗，对不对？所以桂枝汤开始每个汤都乖乖的这样子讲，那怎么这个汤就不必了？可见得它在使用上面它也完全不具有发汗剂的用法。那真正的小青龙汤它就不是一帖发汗剂。那我上次在教半夏的时候跟同学讲过这个谜底，对不对？就是当你半夏是用生的半夏或者是滚水涮过的那种还算嫩的嫩煎半夏啊，那这样子的话小青龙汤那个半夏半生半碗半夏下去，那我说过如果你是用全生的半夏你可以放四分之一碗，那如果是用水这样热水烫过的那种张仲景说的洗过的半夏，那就要放他说的半碗。那如果你是用制半夏，就药局买的那种半夏片，那请至少放一碗以上。就是半夏加到那么多的时候，小青龙汤就会出现一个很美好的特征，就是半夏把这个水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肺里面的水被转移到膀胱去，小青龙汤就是从尿解。那小青龙汤从尿解的时候呢，是它的副作用最少的时候。那怎么样副作用大？就好比说 黄晨毅老师那边的朋友呢，就跟我讲说，哦，黄老师说冬天之外啊的季节最好不要用小青龙汤，因为是发汗药啊，然后吃了会有一点伤元气啦。那或者是南投那位啊皮字开头的先生，他也是说，刚感冒的那几天呢，就用葛根汤挡挡看，葛根汤打不干净啊，后来三天以后再用小青龙。其实当他们临床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们都是基于他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察。那个正确的观察就是，如果你买了外面科学中的小青龙汤，你吃了就会有一点麻黄汤调子，你知道吗？就是发汗而解。但是效果会不会好？不会好。为什么不会好？其实大家看图说故事就知道为什么不会好了，就是肺里面一兜水在这边，对不对？并且也都聚集在肺里面这一兜水里面，那你在皮表发汗有什么用？就那堆水，那个水，那个邪气还在这里啊，你皮表发汗有什么用？对不对？根本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我们说病邪还没有真正入到阳明大肠里面，不要让它拉大便，因为没有用，对不对？因为病邪没有跟大便在一起。那病邪都堆在肺里面的积水里面的时候，你去外面不管怎么发汗，发开营出胃、入营出胃啊，发营胃的汗啊，发血脉的汗，那有什么用？病邪又不在那里。所以小青龙它当然不会是一个发汗剂，它就是要用一种方法让这个肺里面的水邪能够转一个地方然后排掉，那才能够发挥小青龙汤的作用。所以小青龙汤在临床上面啊，历代中医如果不是非常龟毛的要求那个半夏的用量要足的话，小青龙汤用起来哦，副作用就会很多。那小青龙汤因为有这种副作用，其实不要说副作用，就它的没有副作用的小青龙汤，它也到底通常是有麻黄的嘛，对不对？那麻黄吃久人会虚啊，是不是？那人阳虚的时候，不是水更不能代谢了吗？那祛痰的根本就是要人的水代谢健全，对不对？所以小青龙汤也不是多能久吃的药。比如说像大陆近年来的就是经方家们，他们比较会说，小青龙汤吃完一两帖之后呢，接下来就用苓桂竹甘汤收工比较好啦，哦，苓桂竹甘汤，但这也是方法之一哦。我自己不喜欢用苓桂竹甘汤，因为我总觉得苓桂竹甘汤的那个辛夏跟小青龙汤的辛夏是不一样的辛夏。就苓桂竹甘汤是治疗这个胃里面的水肿比较有意义啊，胃，那小青龙汤的水在肺。我自己喜欢用来收工的药是那个小青龙汤的那个在金匮要略里面条文里面的那个苓甘五味辛夏仁汤，就是小青龙汤里面有些会伤元气都拔掉，就是剩下干姜细辛五味子结构跟茯苓甘草跟半夏这样子。那这个结构我很喜欢用，就是小青龙汤去不干净的那个肺里面的痰啊，那个方子还能去得蛮干净。但这都是下堂课再来说，因为这还有偏寒化热化的问题，就是那个方那个结构其实很干燥，除非你身体的那个痰够冷，否则的话会烧得太热啊。那先姑且不论。那但是呢，在我们这堂课的最后五分钟，我至少要说，就是说小青龙汤呢，现在历代的临床使用它有几个使用它的那个技巧，其中一个技巧呢，就是用一用小青龙汤把那个咳嗽镇住之后，用别的方继续来化痰。好，那比如说民国初年张锡纯发明一个从龙汤，就是跟随在小青龙汤之后的方。那或者是大陆的这个说是用苓桂竹甘汤，或者我也有人是用这个刚刚我说的那个啊，这个甘草茯苓，这个还有这个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半夏这些药的那个，那也有人是主张用这种补强脾胃的这个化湿的能力的方子啊，就是一个是去除掉啊这个，就是用一用就换药。而这个用一用换药值得考虑的就是他们用的小青龙汤是什么小青龙汤，是汗解小青龙汤还是尿解小青龙汤？如果你是从外面买科学中药小青龙汤，那个是汗解小青龙汤，汗解小青龙汤是小青龙汤里面的垃圾哦，就是很不适当。那另外呢，就是叶天士用小青龙汤要去除它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小青叶天士是怎么样的？根本就把麻黄跟细辛拔掉，那这样子的话，那汗解也无路了，对不对？只能打内仗了。那这是一个方法。那我所喜欢的方法呢，是有一位 近代的经方家叫做范文甫，或者有人叫他范文虎。这个范文甫呢，他就是用半夏毒大小青龙汤，就是他的小青龙汤就是半夏用三钱，然后其他都只放几分，这样子，就是半夏毒大，其他少，那这样子副作用就非常低。所以我建议各位同学啊，你们如果在家常啊得到小青龙汤症，就是咳嗽这样子啊，一感冒就咳，狂咳嗽这种，你们不妨呢用半夏毒大小青龙汤法，就是呢半夏多很多都不太有关系，反正有那么多痰给他打。那你如果买小青龙汤回来，对不对？那你吃三克四克小青龙汤，里面就可以放再加一克半的半夏，让它像范文甫那样的半夏毒大。其实范文甫那个方法根本半夏都其他药的五倍以上了，就是其他药的五倍，那就小青龙汤一瓢掺半夏一瓢，他叫他太离谱了，小青龙汤一瓢掺半夏半瓢以上，这样子的话它的副作用会减到最低，那吃小青龙汤的时候人就比较不会虚掉啊。那不然的话呢，如果是用这个我们一般习惯性的这种半夏没有让它的药性足够的小青龙汤的时候啊，它就吃成一种会比较伤元气的发汗剂。因为是这样子，我们中医的方子都是有病则病受之，如果你是得大青龙汤症，如果你是得麻黄汤症，你吃对了药，那你吃了大青龙汤会觉得哦元气恢复，吃了麻黄汤会觉得哦元气恢复。可是这些药物如果是用错的地方，那就会打伤你的元气，就有病治病，无病杀人啊！这个是啊，经方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呢，我们的小青龙汤就是要确保它不要打偏掉，不然的话就是伤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从最粗浅的一个角度，从一个大框架来认识小青龙汤。同学从这样子的话，一方面比较学会怎么使用它，一方面的话，大青龙，你看葛根汤。桂枝、葛根、麻黄、大青龙，它的服用法加减里头药味的变化，慢慢再转一个方向变到小青龙来啊，这其实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的，你们觉得？张仲景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些初学乍练的侦探哦，每一个都智能不足，但是我带你们来做推理的游戏啊，那跟着张仲景这样子想，这样想，渐渐的好像真的有一点推理的能力了，就是他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休息一次，我们下下礼拜再见。